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11面，411面第七行啊，第七行当中，从位移为善心生言，我们从这里看起啊，从这条看起啊。位移是康僧铠的译本，善心生言。这个善生善心者，以惭愧之二法，即无贪等三根为善之自信。与之相应而起之一切心心所，名曰善心。我们就看到此地啊。善恶是有标准的，标准很多啊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造业前生广狭也不一样，所以一切众生受报啊，当然也不相同，都根据业力，而业力与善心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心之善恶。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，确实非常慈悲，不愿意看到众生受苦，虽然这个苦果是一切众生的共业，自作自受啊，特别是佛菩萨真的是不忍心见到，所以以种种善巧方便，希望众生觉悟，回头是岸。那真不回头，那就没有法子了，灾难会降临。啊，最后的灾难降临，我想已经不是佛菩萨了，在那个地方指挥操纵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业感啊，业力自然的反应啊，这个就是灾难，是业力所感的啊，与佛菩萨、与天地鬼神都不相干，这才叫真可怕了。啊，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，马上就有回应。啊，这个回应是业感。啊，善，好事，啊，也是反应， 有许许多多佛菩萨随喜加持。那不善的业，像大灾难来临，诸佛菩萨都流泪眼。不能撑手啊，无法援助啊。啊，众生只有在这个情形啊，这个状况之下了，才能把自己所造的业习消除啊。所以我常说，三恶道不是坏地方，三恶道是众生消除罪业的地方。那三善道呢？同样一个道理，是消众生修很多福报，在这消福报的地方。啊，真正的好事，不造善恶业是最好啊。啊，那么佛菩萨事出世间圣贤都叫我们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讲的是事。事要做，不能有心，有心就造业，没有心呢，没有心叫净业啊，净业没有果报啊，净业的果报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门非常非常广大，没有边际啊，啊，弥陀的宏愿，戒引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。啊，你看看现在，恶道众生念佛往生。啊，我们看到畜生念佛往生，花草树木啊，花有花神，树有树神啊，华严经上讲有几十种神啊，他们听经闻法念佛也求生极乐世界啊，鬼神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善生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人有惭愧，做了不善事情良心不安啊，但是事情做了，这是个善心所，他有后悔，他能忏悔，他能改过。啊，愧心生的，怕害怕舆论指责，啊，害怕了别人对他的批判，因此不敢做坏事。啊，所谓是畏惧舆论的制裁。现在这个世间乱了，舆论也乱了。善恶的标准没有了。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这个事情所感的就是大灾难要降临了。啊，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普遍降临了？不是。有福报的地区，实际上这个地区 有福报的人多，掉地去就没有灾难，或者是这个地区的灾难很小，没有严重灾难。如果这个地区人没有福报，造的业很重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一定要断恶修善。善心是我们本有的本善嘛，哪个人没有善心啊？为什么善心失掉了呢？你迷了自信。迷在哪里？迷在以为这个身是我，于是迷于自私自利，迷于名闻利养，迷于五欲六尘，迷在这里。良心丧失掉了。这个里头因素很多，迷这是根本原因。迷了不相信佛菩萨了，圣贤教诲呀，不但不能接受，还激烈排斥。这些东西是封建迷信，是古人一种虐待人民的手段。他要这个说法，自己不接受，还要叫一切众生都不接受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所有灾难谁也不能够避免，自救之道就是念佛。念佛一定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目的就是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你的心就安了。什么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慌张。不会惊慌，不至于失措。你知道该怎样应对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智慧升起来了，那是佛菩萨帮助你，神圣在帮助你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把心念转过来是第一重要。决定没有妄念。决定没有害人之心。纵然被别人伤害，也不害人。别人害我，自己要好好的去想，那是替我消业障。我决定不能害他。培养自己的善心，培养自己的善根。希望自己能做到纯净纯善。 没有丝毫恶念夹杂在其中，这就好啊。啊，这是善的自信。啊，与这个相应而起的一切心叫八识，五十一心所，心心所通通善。这就是纯净纯善的心。这个我们做得到啊，这不求人呐、啊，啊，求自己啊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不伤害一切众生，包括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。我们要把这两句话做到。那现在呢？就弥陀本愿，这指对净宗之真实信心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无比的善心啊！你能对净土能相信？对净土的经论能够理解，能真正发愿求生，这一切善都不能跟这个善相比。为什么？这个善你做佛了，其他的任何善心善行你成不了佛。那这个善心一生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的一生圆满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这还得了呢。身意就是身口意三业，如软为心柔和而随顺于道。贤首大师望经还原观跟我们讲四德，自信的四德第三条就是如何制止，如何能化解现前社会冲突，如何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。柔和的反面是刚强，刚强容易制造矛盾，容易发起斗争，不是好事。啊，我们学佛修道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念出信德的四个最重要的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责，如何制止，待众生苦。啊，这个世界很苦，活在这干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用讲经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。诸佛如来 如是做。菩萨祖师大德也如是。我们能不效法吗？能不尽心吗？啊，这是是福慧命，这是利益众生啊！啊，惠于众生，真实之理。啊，随心如火，随顺如道。啊，道就是自然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，具体为我们说明。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啊，道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不是人为的，啊，父子有亲是道。这个关系是道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哪个创造的。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伦常大道啊，啊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大德啊，起心动念决定不能违背啊，人是爱人，仁者爱人啊，义者循礼啊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把情放在第一了。啊，礼是讲节度的，不过分，也不能不及。所以礼后头有个节，节制。啊，欢喜，有一点点标准，不能超过。愤恨也有一定的分寸，你要拿准。啊，过于不及。都不得其正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，信是信用，无论跟什么人往来，决定有信，随身而道。啊，如《法华经》曰：“众生即信佛，智智意柔软，柔软就是柔和。啊，智智就是心地真诚。啊，真诚的心。”柔和的态度 啊，盖此土众生刚强难化了。啊，这些佛都知道啊。啊，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化。佛菩萨现身说法。啊，先把如何知之做出来。你看到了，用这种方法调伏教化了，否则的话，你说没有人相信。啊，必须你自己真正做到了。啊，人家恶意的回报你了，你用真诚如何对待？哎，你做到了，大家相信；没有做到，光是照经上讲的，他人不相信。啊，那今天弘法利生，真的就有人来帮助你，帮助你什么？来回报你，来侮辱你，来陷害你，哎，让你做样子给大家看呢、啊。哎，你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真做到了，他就会开始反省。那都是菩萨了，就像在舞台表演，这个演。正派的那个演反派的演的都非常逼真，那都是一流演员演的最好，这个要知道啊，世界没真的，游戏神通而已啊，别当真啊。啊，所以对伤害的人为什么还那么恭敬？啊，对羞辱我们的人，哎，为什么每一天这个诵经念佛还给他回向？这个里头意思深呐。啊，所以。你真正想修行，真正想帮助佛法，你什么都要受，不论人家是有意无意啊，加害于你，统统要受，欢欢喜喜的接受啊，用感恩心回报。啊，社会大众都觉悟了，都学菩萨了，这社会马上就恢复安定了。啊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，真可以做到啊！佛法。可以帮助国家治国平天下，三土啊，土点道也，这是道路，三条道路途径啊，这三途是什么？恶鬼出生地狱，这三途啊，啊，恶道啊，称为土，火土、血土、道土， 啊，这底下有解释。小月兼寒月，小地狱。八寒地狱，八热地狱，大地狱唯在热。从热而言呢，故地狱名为火土。啊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！啊，有人说。将来的大灾难，地球啊可能变成火土，温度太高啊，地球表面上的温度啊会上升到40度到50度你说这个多可怕。我们现在35度以上都感觉到受不了了啊，到40度50度人怎么活啊，可不可能？很可能，地球温度不断在上升。啊，30度到40度的这个地方有富人居住的啊，修复的人善行人居住的，心行不善的居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都是40度到50度啊，是地狱名火土，畜生互相啖食，故曰血土。畜生死很少不流血的，啊，都是被大的动物吃掉了，所以说弱肉强食。畜生道啊，啊，畜生确实这个现象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。啊，魔鬼呀，常被吃鼻，故名道徒。啊，道是什么？是畏惧的意思。这是魔鬼呀。常常恐惧有人要杀他啊，这些魔鬼也被势力大的逼迫他，为他当差，听他使唤啊，自己身不由主啊。啊，造作的是贪婪之业啊，贪而无厌的魔鬼道啊！啊，你怎么待人？到鬼道的时候，你看人家怎么对你，果报现前。啊，所以这叫三途。过去众生在疾苦处蒙佛光照，其苦修止而得安息。故云戒得修息，这是佛光对众生真实的利益。 啊，这讲三途疾苦之处，疾苦是大地狱、无间地狱啊，见到佛光，听到佛号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去呢？有。啊，越是苦的地方，佛菩萨越不舍弃。啊，他在那个地方念佛，在那个地方啊放光。只要有一点善心的人，在地狱里头，是不是良心未泯呢？还有一点善心呢，他能够感受到啊，感受到佛光，他听到佛号，业障很重的人看不见佛光，感受不到，也听不到佛号啊，完全看个人呢，是业障的前身呢，不一样啊。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佛度有缘人啊，有缘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还有良心的人啊，还有一点惭愧心的人，好多啊！啊，这种人堕地狱去了，啊，堕无间的去了，还有救。啊，所以说戒得休息，他受苦啊，他可以能够终止。无间地狱受苦是没有间断的啊，他能够终止。往往在终止状况当中，他就能超越，就能离开地狱。因佛本愿愿，阿弥陀佛发愿讲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果果。这个愿好啊！啊，今此殊胜光业，正是此愿之成就啊！这个大愿的成就啊！阿弥陀佛，愿愿都兑现了。一个善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啊，不忍心害人的人，甚至受害不忍心报复别人的人啊，他纵然有恶业而不小心堕地狱去了，很容易出来这种人也不少啊。临命终时一念错了，误堕地狱去了啊，也得受一点罪，消一点业啊。佛菩萨看到，与佛菩萨有感应，啊，所以他离开也快。真正听到阿弥陀佛，听到经典，经典不必听多，一句一记，他要是觉悟了，都能往生。下面说 经云：“命中得解脱。”正是愿文当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。由上可见三途疾苦之众生，见此光顾上门惜苦，命中往生，故知弥陀愿力微光摄受之力居不可思议。从这些经文当中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分析讲解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了，都是在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，究竟苦是六道，一定要知道六道痛苦，六道里头没有乐受啊。欲界人天三苦具足，色界虽然没有苦，它有坏苦有辛苦，无色界天没有物质现象啊，它真是高明。啊，知道物质现象有累赘，放弃了，不要物质，不要物质就没有坏苦，所以他只有行苦啊，行苦就是他那种乐，他不能永恒保住，寿命到了还往下堕落，这叫行苦啊，他保不住啊。啊，怎样才能保住呢？超越六道就保住。啊，这三大类的苦啊，你永远断掉了，不再受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了，做了一场噩梦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是四圣法界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要用四土来讲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方便有余土是净土啊，六道是秽土啊。经云：“命中的解脱，正是愿文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。”啊，由上可见三途疾苦之众生，以见光故尚能惜苦，命中往生，故知弥陀愿力微光摄受之力居不可思议啊，通通不可思议，弥陀愿力不可思议，微光不可思议，摄受之力不可思议。佛菩萨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，人类看到人家行善生欢喜心啊，要鼓励他奖励他，造恶的时候要惩恨心，要惩罚他 佛菩萨没有。佛菩萨见善见恶，心是平等的，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有理性，他不动感情。纯是一片爱心，所以这个众生是享福是受罪，那是他自己的业力，这个佛菩萨没法子改变他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跟你讲理啊，所以业力佛菩萨也没有办法把你转变了，佛菩萨只能教你，教你自己改过自新回头，没有办法把你的业力消掉，他消不掉的，所以你造作的这个恶业你一定要受恶报，你造作的善业的时候一定要受享福，这就是说善恶业都不能离开六道轮回。那离开六道轮回，要把这个善恶业报卸掉。那不搞这些玩意儿了。这才能超越。你有超越的本钱，有这个条件，佛菩萨就帮得上忙。没有这个条件，佛菩萨对你帮不上。不能不懂，又观经曰：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心好，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这是讲的摄取不可思议，摄取什么？戒瘾呐！摄受众生戒瘾到极乐世界，取是戒瘾的到极乐世界。佛为什么这么说法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要记住这一句话：你本来是佛，他怎么会不戒瘾呢？当然会戒瘾。只是你一时迷惑，造作太重的罪业，对你没法子。你那个罪业丢掉，你才能成佛。那个罪业只有你自己放下，佛没办法帮助你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诸佛菩萨平等慈悲，没有偏爱。没有说我对你好一点，对他差一点，没有。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但是戒瘾有先后，那是你具备的条件足不足。具备条件足了，马上戒瘾。再欠一点的时候，等你补足了再来戒瘾。公平，没有自私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处世待人接物都应该要学习的，帮助人也是一样，这个人有条件，可以多帮助他一些，老师教学这非常明显的例子，这个人学习非常认真，非常努力，老师多关照他一些。那个人懈怠懒散，业障很重，听都听不懂，那只好随他去吧，让他跟着去好了。老师对学生平等的关怀，没有后补。 那表面上看也不懂，这老师对这个人好好啊，对那个人不好，不是。你完全错怪了，你不了解。那就像印光大师说，这个人有十分恭敬，他能得十分利益。老师要不给他讲十分，讲九分，对不起他。那个人只有一分成绩，老师只给他讲一分，讲两分，他接受不了。这好像看到就有厚薄，有不一样啊！不是老师不一样，是学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老师的慈悲、关怀、照顾，完全平等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你才真正认识圣贤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才真正认识那个人是个好人。好人没有私心，好人没有偏心。那自己心不正，看别人也不正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那自己要是正了，看什么都正。认真修学重要啊，经要多听啊，初学我们的疑虑很多，犯错很多。那怎么办呢？多听听啊，真正理解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些问题全都化解了。啊，一遍听不懂没关系，两遍、三遍、十遍、五遍。啊，现在有这个机会要抓紧。啊，什么机会啊？科技这个机会啊，我们现在用电视用网络，尽量抓住这个机会，怕的有一天什么电没有了，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毁灭性的啊，卫星没有了，网络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恢复到原始的时代了。啊，所以书跟讲义重要啊。那么有了，我还有书看呢。啊，我们这一次这个《大经解演义》要写出文字，印成书。啊，大灾难期间当中，这个还能渡人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光碟没用了。电一断了，全没用了。我们通通都要想到啊，看看美国人编的这个2012的电影，你想想那个状况，所有一切科学技术、科技文明全毁了啊！出门没车了，脚踏车管用啊。啊，没有轮船了，没有飞机了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得用帆船了。啊，出门汽车没有了，那只有坐马车了、牛车了，啊，只有用这些东西做运输、做代步。啊，我们对于日常生活要学啊，烧火煮饭啊，挑水种菜都得要学啊， 你不学将来以后你没办法生存啊。如果觉得这太麻烦了，那就一心念佛求往生啊，这是念佛人懂得啊，一日到七日可以办得到。啊，经上讲一日七日用意很深啊。啊，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啊，哦，这个经文很管用。阿弥陀佛的相好。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幻化。那一一好中有八万四千光明，这个光明就是法门，教化众生的，戒引众生的。啊，所以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啊，不念佛的众生佛光也照，他没有感触，因为他有业障啊。念佛的众生佛光照住，你就感受到了。啊，佛光戒引，佛光照顾你。啊，在极难的时候，会有人递信息给你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法。又播州赞曰：“不为。”余云光普照啊，唯灭念佛往生人。这个话说的就更清楚了，更明白了啊，更具体了。光是普照，但是不为余缘，余缘是什么呢？念佛之外的。换一句话是，修学其他的法门。佛家常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。那八万四千法门都叫做余缘。只为念佛往生人，这一句话你要看清楚。念佛不想往生的人也是愚缘，也没有缘分。念佛一定是求往生的人，那完全就对了。现在这个社会盛传这些灾难都感到很大。有人来问我，这真的是假的？可信不可信？我告诉大家，你把心定下来，你细心去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观察因。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果，果一定有因，因果要相应就可信，因果不相应，那就不能相信的。 啊，因是什么呢？你观察现在的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他想什么？他说的些什么？你细细听听，他干的是什么？你仔细看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想的、说的、做的全是不善，那就是真的，这灾难是真的。如果他想的、说的、做的都是善的，那这灾难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下断语，就不会有过失啊。啊，化解灾难方法呢，没有别的，教学啊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坚持每天四个小时讲解？来不及了，讲经是劝告大家，劝大家断恶修善，劝大家积功累德，劝大家改邪归正啊，救自己，救你的家庭，救你的邻里乡党，救国家，救社会，救世界，干这个啊。我们细心观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我看不到，无量寿经那个介绍你会看到，你细心去观察经典上所说的极乐世界是什么状况。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，往生那些众菩萨天天上课，没有一个人缺一堂课。阿弥陀佛的方法非常善巧啊，你无法缺口啊！你不愿意在教室啊，出到外面去转转，外面水鸟树林都讲经说法，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，你都能够听到阿弥陀佛法音宣流。啊，所以文法不中断啊，所以他进步快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我们今天想这个得用机器啊，带随身听啊，录一部经的时候插在耳朵里，走到哪里哎呀都在听经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些东西啊，这都多麻烦了啊，完全是自然的啊。而且到极乐世界，看佛光加持你，佛愿加持你，佛的修行加持你，样样加持你，你很容易觉悟，很容易起入境界啊。说时间长短，时间不是定法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，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。时间不是定法对有善心的人来说，对根性大力的人来说，时间很短啊，对业障很慎重的人来说，时间很长。啊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。啊，你看你在做小孩的时候，儿童。啊，七八岁也很懂事了。啊，过年好晚了。哎呦，过个年好等好长好长的时间，还要参与到过年。 那现在在现前的社会，不知不觉怎么又一年都过去了？以前讲十年，那多长的时间呢？现在十年一弹指。我到澳洲来，移民到这边来十年了。今天中午来访问的，格里菲斯大学副校长。十年前我认识他。校长派他接待我。陪同我，我们常常在一起，所以很熟了。我今天问他，他已经退休了。今天他陪同那个女的是现任的副校长。非常难得。格里菲斯大学以前的校长调到墨尔本去了。墨尔本大学校长好像现在还是他。我有缘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就是校长促成的。现在调到墨尔本的老校长他促成的。这也是一桩好事，让我对现前这个整个社会、世界的社会有所了解。原来我们学佛的人只限于佛教经典这个圈子，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，第一接触才明了，才晓得这个世界真有麻烦。解决的方法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，真能帮助的解决，大乘佛法更不必说。真正证实了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波斯70年代所说的话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佛学，它不是传统孔孟学说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孔孟佛法、孔孟学说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国外，在很多会议场合当中介绍，我们用一句话，这一句话能解决问题。孔孟学说，仁义忠恕四个字。大乘佛法，真诚慈悲，这菩提心呢？师弟讲的善心。仁义忠恕善心，真诚慈悲善心，换一句话说，善心就能把问题解决。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的根源就是恶心造成的，恶念 用善心来对治恶念，问题就能化解。社会秩序就能转变，地球灾变就能恢复正常。这个里头的道理，现在科学家知道，集体意识可以改变现实那么人类这个灾难，古人的预言没错欧洲诺斯多玛斯的预言世界末日是在1999年诸位如果看大预言，里面就写得很清楚。可是1999年没发生，平安地度过了。那么现在所讲的大灾难就是1999年大灾难。为什么会延后了呢？这就是大家祈祷集体的意念，这个力量非常强大，把这段事情一再推迟。推迟是不是好事呢？是好事，也不是好事。为什么？推迟人心没有改所以我说这种这个祈祷叫治标不治本。灾难没有了，人家说预言是假的。造孽比以前还要加倍。我们想想1999年到今天十多年了。这个十多年众生所造的业，超过那个时候，我觉得100倍都不止。那个时候灾难爆发轻了，那罪不多嘛。这个时候又加上100倍，再一爆发，那还得了吗？那惨不忍睹啊！诸佛菩萨天神善神都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觉悟回头，像美国布莱登博士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那就好了。那诸佛菩萨一切善神真帮忙啊，把这个灾难化解掉如果我们不相信，认为这是神话或者说这是鬼话，不能接受，假的，依旧搞贪嗔痴慢，依旧干损人利己，干这些事情，那这个灾难就没有办法了，诸佛菩萨也控制不住了。我们一个念头做善事，好啊，利益众生。如果一个念头做坏事，我们来制造核武，来发动第三次大战，这是恶事 第三次世界大战能爆发吗？一爆发，整个世界没有了。啊，你要问我大灾难什么时候发生？如果真有这个人想发动战争，这个决心下下去了，灾难就爆发了。啊，不等他发动核武战争，他的灾难到了。为什么这个灾难不到的时候，他就发动战争？啊，真有人起心动念了，要干这个事情啊！这是天地不容许的事情。啊，这是消灭人类的事情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人类当中最可贵、宝贵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、印度传统文化。啊，这个文化不能够沉船。不能够绵延下去，人类就会毁灭。啊，所以这个才是大灾难什么时候爆发，决定在人，不在鬼神。啊，端正心念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人人都要回头啊！不回头，你有三途苦报。啊，人的寿命很短促的，死了之后到哪里去？不能不想这个问题。特别是中年以上啊，接近晚年，那这是我们平常思考的第一桩大事啊。我将来到哪里去啊？啊，这个语言太殊胜，太殊胜啊！你遇到阿弥陀佛，你遇到极乐世界。多少菩萨梦寐以求的没有缘分遇不到啊！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啊，遇到了可以说是我们遇到了消灾免难的方法了。啊，知道佛光，遍照念佛往生人，故知真实念佛之人，皆是居云玉光之人。啊，你能说我们不是吗？我们是的，一点都没错。具足善缘，遇到佛光普照啊！但愿不愿意往生，在自己呢？自己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。啊，佛会随顺你，佛一点都不勉强。你也觉得这个世间太苦，我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， 佛能帮你忙，能成全你。不可思议。再看底下这一节，望西施疏曰，问人间行者，又见光难，三途众生，其者得解？这问得好啊！啊，人间念佛人想见佛光，没那么容易啊。那三途众生，那应该比我们更苦啊，他怎么会见得到啊？答，我们看他答的。心地观经云，一切男女追圣父啊，由大金光照地狱啊，光中言说深妙音，开悟父母令法义。这个说得好，这说为什么地狱众生能遇到佛光？寄送里面讲的父母就是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比喻成我们自己的父母。那儿女堕到地狱深坑，父母想不想救他？肯定是想啊。啊，那就是讲阿弥陀佛的佛光照见地狱。在现前的社会，我们听到很多信息，我们相信的信息不假。啊，信息怎么说呢？现在鬼修行的比人多，鬼往生极乐世界比人多。你能相信吗？啊，现在躲在轨道里，大概都是过去生中做人贪心重的人，但是那个时候贪心重没有现在这么重啊。啊，那个时候贪心能够有个一万块十万块不得了了啊，大富翁了。现在人要的是一千万一亿万还不满足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以前那些人说还有一点良心，良心还没昧，哎，堕到地狱了，堕到恶鬼道了，良心还没昧。佛度他们好度，那我们现在社会的人良心没有了，那怎么知道没有了？惭愧没有了啊，造极恶的事情他不以为是恶，他没想到我这种行为是错误的，没想到我这正常啊，你看哪个人不都是这样干啊？羞耻心没有了啊，电视报纸来批评你，来责备你，一笑了之，根本就无所谓，无动于衷。所以现在渡人难啊，渡鬼容易啊，啊，渡畜生多容易啊，渡畜生容易，我们能看得见。你看畜生念佛往生， 啊，念树木花草，啊，树神往生，给我们投信息，感恩。啊，这最近前几天的事情，我们停车场一棵枇杷树，啊，树神往生。啊，有好几位同学都知道。啊，好像还有一个小鸟往生。啊，我们道场在此的十年，这个树神在这里听经十年，念佛十年，功德圆满。阿弥陀佛接他走了。他说他还有个兄弟也是书生，也在我们这个学院里面，树被砍走砍掉了，树神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他找不到。啊，这是说明是异类众生比人好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人不像人了。那鬼畜生都像人。那么你就想到了灾难多可怕。啊，灾难多么凄惨。能够想象得到啊，这首偈以其男女追生父，追求世间五欲六尘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其他呢全忘得一干二净，认为人生到世间来干什么呢？就是干这个。啊，不相信有来世，不相信有轮回，认为那是什么？那是迷信，那是鬼话。啊，总认为自己聪明，自己胜过一切，这人定胜天，人一定会胜天。这个话是古人讲的，解错了。古人这个话不是个意思。古人说人定下来你就能升天啊，那这个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经上讲的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就升天了啊，人心定了，社会就祥和了，人心定了，地球上灾难就化解了，就没有了。这人定胜天。要明白古人的意思。那解错了，不是说人一定可以胜天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一句话意思解错了，就造成误导了许许多多人方向啊，啊，人生的方向就走错了啊。外国人讲的弱肉强食啊，你强别人都弱啊，我要活他们都要死。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啊，这个误导的罪太深太深了。啊，在圣贤教诲。 每一个宗教都告诉我们，人有来世，有天堂，有地狱。啊，行善的人，果报在天堂；作恶的人，果报在地狱。啊，都是这么说法，说得最清楚、最明白的是佛经的，啊，道教的经典。啊，中国二十五史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因果报应，记载的很多。民国初年，好像摄云台居士把这些故事汇集编成一本书《历史感应统计》。啊，不是真的事实真相，这些写历史的人不会把它写进去，写进去的时候一定是真实的，啊，他不会造谣生事的，啊，这说明什么？因果报应真的一点都不假，啊，你不信，你有胆量做，将来你的成长。啊，现在拼命追求啊殊胜的福报，竞争啊，甚至现在人想竞争啊，啊，你狠，我比你还狠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由大金光到地狱，那么这些追求福报的人最后都到地狱去了。佛慈悲，佛还是以佛光来照地狱，大金光是阿弥陀佛的佛光啊，照地狱。光中演说微妙音，啊，佛光里面演说，劝导你回头是岸，劝导你改过自新，啊，劝导你弃恶修善。你只要还有一念良心，啊，真正知道我错了，你就有救。啊，良心发现了，啊，你能够啊出离地狱，就开悟父母啊令法义，啊，这个句子意思双关，意思很深。孝子追善，相已如此，弥陀光仪岂堂卷乎？我们看地藏经，婆罗门女救他的母亲，啊，他自己知道母亲在世喜欢吃海鲜啊，现在人家海鲜，杀害的众生太多， 吃活的，吃新鲜的。那死了以后啊，一定堕地狱。他知道。啊，他遇到一个罗汉，想供养他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母亲在什么地方？罗汉入定，看到了，告诉他，你母亲现在很苦很苦。他就问他怎么救。罗汉就教他，你去供养觉华殿自在王府。啊，你念佛将功德回向给他。啊，他真干了。啊，念了一天一夜。在定中啊，他自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地狱的鬼王来迎接他，问他来有什么事情。他就说他母亲堕地狱。他就问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，也说哦，他说这个人三天前升天了，到桃李仙处，听说他有个孝女啊，来超度他，不但他升天了啊，当时地狱跟他有缘的人都到天上去了。孝是善心啊，不可思议，这个心才动，他母亲就离开地狱啊，那阿弥陀佛的光明比婆罗门女不知道超生多少个月，这个利益还是假的吗？啊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若有众生闻此光明，日夜趁摄至心不断。这一段是说闻佛光明之德，我们现在没见呢，我们现在在经上听到，我们是属于闻佛光明啊，日夜称说呢，这是念佛。啊，我们在经上，经绝对不是欺骗人的。经上所说的一定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真念佛，真求生，一切随意所愿得生其苦。啊，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听经闻法，知道这回事情，相信深信不疑，认真的去念佛求生净土，你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无疑曰善男子善女人，闻阿弥陀佛声啊，这就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趁欲光明，朝暮常趁欲，其光明好，至心不断绝，在心所愿，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这无疑的，无量寿经啊，经文上这样说。都是对我们讲的啊，闻阿弥陀声啊，读到这一篇经文，对阿弥陀佛十二光啊，十二种光明 称赞了，光明的德用不可思议啊！朝暮常称誉，其光明好啊，常常赞叹佛光。佛光遍照法界，我们业障太重啊！虽然佛光照得我们的身心，我们身心没有感触，这是业障深重啊！如果常念佛，常常赞佛啊，我们业障消了，这个佛的光业了，我们就感受到了。啊，所以要至心不缺，至心是真心啊，真诚心念佛，念佛不能间断啊，在心所愿，这是我们自己发愿求生啊，往生阿弥陀佛国啊，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修行，精进也。现在这个经里面说，闻其光明，为生功德啊，这一句相当无疑的闻阿弥陀佛声啊，今之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相当无疑的朝暮常称誉，其光明好，至心不断绝啊，今今所说的随意所愿得生其苦，相当于无疑之在心所愿往生阿弥陀佛苦啊，这两种译本来对照在这个地方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，啊，对这个殊胜的法缘要真心，要真愿，要决定在这一生中当中求往生，不能拖。不能延缓了，机会很难得，很容易失掉。古人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个缘要是失掉了，决定不知千古啊，千古的时间短了，再遇到这个缘呢，不知道是哪一界哪一生了。就像彭吉清所说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这一天就是今天我们遇到了。要知道珍惜，要发心真感啊！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慧素也，日夜称说啊，弥陀光明，智性不断，是则生因也啊，为什么能生净土？就是你的佛号不嫌短了，真心念佛了，阿弥陀佛字字都放光明啊， 啊，前面说了，真心念佛，把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把佛的光明变成自己的光明。佛门传说当中，善导大师当年在世，每一念一句佛号，口里被你放光，声声佛号都成都放光。啊，他放的这个光的时候，人人都见得到。然则称彼名号啊，弥陀圣号，至心信要啊，是日夜成说意也。这句话就补充的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了啊。日夜成说是日夜成说，就是念这句话阿弥陀佛，佛号日夜不中断。啊，成为往生净土之因，而信要持名，也是日夜成说之意。啊，口里没有念，但是心里头真信，真欢喜。啊，持名虽然断，口里头念佛断了，心里都不断了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念一佛念佛，一是想，心里想佛，念是口念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那我们这一生要是决定得生，无量寿经不能不多念啊。为什么？你对将来要去的地方要熟悉，要明了啊，到极乐世界会很熟悉，不是不陌生啊。啊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会孤单，为什么呢？认识你的人很多，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人，他们已经生到净土了，你去之后一个个都来跟你打招呼，都来跟你问候啊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啊，我们在哪一界哪一界是什么关系？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朋好友可多了，而且他们个个都是上善之人，跟他们往来，跟任何人往来，没有一个人有恶意，没有一个人有恶念，这个社会多好啊！个个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啊，智慧神通道力不可思议啊！能不去吗？那不去真就是呆子了，愚痴到极处了。啊， 有丝毫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他都会发现求生净土，这是个真正好地方。现在地球上灾难，许多人问哪个地方安全，到哪里去啊？都想找一个安全地方来避难。啊，很多人看中澳洲。啊，澳洲这个地方很特殊。南太平洋当中一块大陆。啊，但是有很多信息，我们所听到的。啊，澳洲如果有灾难，立刻影响全世界。但是澳洲居住的人少，历史只有200年，所以造业造得很轻。啊，现在的澳洲的居民，啊，新移民的不算，啊，老的移民的人都很厚道，啊，没有贪心。啊，日常生活能过得去，他们就非常欢喜。啊，很注重生活品质。啊，布里斯班这个城市，居民100多万人，公园我听说有1000多个，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人多么重视户外生活。啊，所以到这个地方来一定要修善，要积德。啊，如果把不善的习气带过来，那是把灾难带到澳洲了，那就错了。我们想避难呢，在这个地方修善积德啊，才能避过这个灾难。不能真正修善积德，逃不过，就在劫难逃。幕后说，而性要持名，亦是日夜称说之意，且性愿持名是往生正业，故皆随愿得生也。啊，因为信真信发愿持名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必须具备的条件啊，三辈往生里面和我们还没念到，后头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到那个边会讲得很清楚啊，信愿持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。欧耶大师就是用这三个条件讲解阿弥陀经，就是弥陀经要解啊，续分正宗分流通分都讲心愿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